Hey, 大家好，咁啊又到咗呢个奇异档嘅时间啦，系啦，咁啊唔好意思啊，今日就晏咗少少嘅，好奇怪系嘛？呢个系咪女嘉宾主持啊？唔系咯，系点解坐中间嘅？两个都系嘉宾，系啦，系啦，咁咧就首先要讲啲嘢嘅，即系话咧嘉宾咧请介绍啦，唔使紧张嘅吓，你见到要去耶稣嘅人喺侧边咧，真啲 多数嘢唔系， 诶唔得啊，其他宗教唔系咁中意嘅，系啦，我哋讲咗啫。嗱咁样咧就因为咧我啲女节目女嘉宾主持咧就今日就唔得闲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佢哋都好多 job 做嘅，系啦，我又唔可以全职请住佢哋啊嘛，我请唔起咁，咁啊，做一个就要俾佢哋做嘢先咯，系啦，咁啊唔紧要嘅，咁啊咁我都点都揾个女仔坐喺度嘅 ，OK， 系啦，咁样咧就先讲下先啦，咁就前嗰排啊做咗啲灵探啦，咁啊就今日咧都会有播嘅噃，系啦。咁我头先咧未节目之前咧，好谂咗好多嘢讲啊，突然间唔记得咗。嗱，咁样咧就一阵间咧都会有一啲慈善嘅嘢讲啦，你哋提我系嘛？有啲慈善嘅嘢系啦，我做啦，系啦，或者系有啲善想人中做啦咁样。咁啊你哋都可以参与嘅啊。好你哋听到会开心嘅咯，系啦，咁呢个免费嘅嘢，开唔开心啊？咁样咧就转头先讲啦。咁首先要介绍下个嘉宾先啦吓。喺我右边呢位咧好多苏女好似唔知咩唔讲得嘅个苏字，系啦，唔知咩苏嘅人咧就系、是、阿立嘅，系啦，系啦，嗨下先啦吓，系啦，同各位嗨下先，打下招呼先啦。咁隔篱呢个咧，你谂住英文定中文名啊？ 沙律啦， 沙律嘅，系啦系啦，咁你哋就吓。好清淡物啦，食沙律都几好啦，纤体啊，各样都嗱咁样咧就说话就唔好讲咁多啦。咁我不如听一听阿立分享下一个经历先好嘛？ 哦，唔系我经历啊呢、這个 系啊，讲嚟听下。 咁咧，我朋友讲俾我听嘅，佢话佢亲身经历 系啊。 咁咧，佢就话好多年前就同啲 friend 咧翻大陆嚟揼骨， 系。 咁啊，揼完骨啊，自己坐喺间房度食烟，一个人。咁啲房好黑噶嘛。咁啊，佢个 friend 就走咗，咁佢啊坐喺张床度食烟。 吓， 坐喺床边就食烟咁啦。即系食下烟咧，无啦啦咧，喺床边嗰度咁样伸只手出嚟。 吓， 跟住咁样捉住佢嘅手， 我系呢度添， 唔系咁样捉住佢啦，但系成间房冇人嘅， 吓， 就净系见到一只手伸出嚟，就喺床 捉住佢，咩意思啊？咁咩感觉？ 佢咪直头睇住只手咁样捉住自己咯， 系即系好暗淡啊嘛，即系知道系手啦， 系啊系啊，但系间房系肯定冇人嘅，佢话揼骨嗰个人啊走咗，佢个 friend 走咗， 即系嗰个职员咧，嗰个服务员咧就出咗去 嘅，系啦系啦， 咁得佢一个喺度瞓， 系啊， 嗰啲房系咪好黑噶？ 佢话都黑咯，应该都黑嘅， 系因为我哋啲 少去啊嘛， 呢个系啦，唔知道系点啊，好黑嘅咩？都少得咁嘅，冇光嘅咩？ 跟住我咁佢话，我问佢咁你点啊？佢冇，佢话好卵惊，跟住之后即刻拨开佢咁样拨开佢，跟住即刻跑出去咯。 系啊，唔好讲粗口嘅。 哦，讲得噶嘛？ 唔讲得， 我唔讲得。 系啊， 发傻。 O K， 系啊，跟住咧， 跟住之后咪走咗咯。 系， 跟住之后佢话咧。隔咗一阵睇翻只手咧黑晒，有个有即系揸个印咯，黑色嘅， 黑色 有手印， 即系有个手印就系鱼黑色 咁咯。 哇！佢即刻揈开佢就走出嚟啦。 系佢揈嘅，佢话咁样捉住佢即刻 死揈第一下甩啦。 佢冇，佢话好大力咁样揈甩咯。佢就话 哦，好惊啊！ 咁样 ，如果个画面就系你哋去即系吓，因为嗰啲上边嗰啲地方或者即系以前咧就冇信神信鬼啊，破除迷信啊，有几十年都冇人拜嘅，好多嘢。 会唔会系佢 黑 得耐嘅地方？ 系啊，如果真系太黑，黑到点啊？伸手不见五指啊，定系啱啱见到 应该冇室外啲光线射入去嘅。 哦，咁样系啦，咁啊都几恐怖喎，嗬。 系咪冇阳光射到嘅地方会比较阴啲咧？ 嗯，系咁讲咯，但系你个人咧见到暗晒黑晒，你都惊啦。即系话其实佢或者唔想俾人睇到，或者系啲地方系最聚集咁解啦，未必一定系最多嘅，系啦。但系肯定系即系譬如话你唔见得光嘅，你搵啲黑色嘢遮遮咁啫，系咪先？咁佢都系唔系咁见得光噶嘛？实际上咁咪就黑啲咯。 系咪日头都有咧？ 日头都有嘅，灵界日头都有嘅， 即系夜晚劲啲。 系咪咁讲咧？夜晚系聚集聚阴啲咯，个日头唔代表弱嘅，系咯，咁咯，嗱呢个两睇啦，啊，嗯，系啦，咁样话呢个朋友最后点样处理啊？即系冇嘢，慢慢捽铁铁打走啊，定点啊？ 冇咯， 因为有个鱼黑色噶嘛， 佢唔记得佢点讲啊，总之佢话系黑咗咯。 啊，哇吓，呢个朋友真系。而家有冇去揼啊？仲去唔去翻嗰间啊？ 唔知佢三手按摩啊？ 系啊，三手 再帮佢捻两下咧。 系啊，又整多啲 手嘅，整佢啦， 整佢喎，即系啲小费都悭埋，真系吓。 又唔知点俾佢， 即系冇话诶，有 tips 唔需要系嘛？ 可能唔收我哋啲钱咧。 哦，咁啊，有可能要化嘢啦。系啦，咁样阿欣啊。咦，唔系话因话沙律话爆咗个中文名添，因为我而家系又爆粗又正面，就系爆晒嘢。好啦，咁我哋讲翻啦，沙律啦，你有啲咩嘢要同大家分享？ 咁咧我就比较发梦嘅时候啦，瞓咗觉嘅时候咧，就比较容易会见到一啲灵界嘅嘢嘅。咁咧有一次咧，咁话说有个亲戚咧就喺大陆嘅一个即系买咗独立屋，咁咧就新屋入伙咁样啦。咁个屋苑就系都好出名嘅。咁咧 系啊， 好逼又好贵嗰个。 哦，咁啊真系好贵啦，系啦。 咁样咧佢就入伙啦，咁啊请我哋一家去参观咁样啦。咁咧话说咧，咁佢就做古董生意嘅，其实我个亲戚就咁咧，所以佢成屋都好多好多古董嘅，咁咧佢有个地牢啦，咁个地牢其实系麻雀房嚟嘅，咁咧咁我妈咧同埋啲亲戚就喺下面打麻雀啦，咁我佢隔篱嗰度有张孙子嗰啲床，咁我就好攰，咁佢隔篱打麻雀，我就喺度瞓觉啦，咁咧。咁嗰个麻雀房亦都有好多好多古董嘅摆设喺度嘅，啲花樽啊，诸如此类咁样啦。跟住咧，咁我就喺度瞓觉啦。咁瞓下咧，咁咧我就喺我唔半梦半醒之间咧，咁我就擘大眼，就见到系周围嗰个地牢嘅环境嚟嘅。咁咧就有几个着住古装嘅人。咁咧就有个女人啦，又有两个阿伯咁样啦，咁就喺度嘻嘻哈哈咁样，咁咧就同我讲，呢度新屋嚟噶，我带你周围游览下咁 样。哦， 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好，即系其实我见到咧，其实个画面好欢乐，但我好惊嘅。咁我震晒啦，跟住我想起身，我想走啦。咁我就发现自己喐唔到，完全喐唔到。跟住咧，佢哋就好似想拉我去周围玩咁啦。跟住我嗰阵时咧就即系我有宗教信仰嘅嗰阵时，我就信基督教嘅嗰阵时，咁我就喺度。 嗰阵时即系咩意思？而家即系点啊？ 转咗会啊？ 转咗会哦。 跟住就嗌咁样，即系救命啊咁样啦，类似咁。跟住之后咧就醒咗啦。咁我发现原来咧，我妈嗰啲全部打完晒麻雀，已经上翻去上边啦。咁我得翻我一个喺度。咁咧就熄晒灯噶啦。咁我就即刻鸡咁脚就即刻走咯。因为好惊，我系一扎醒咗之后，直情系一个系飙晒冷 汗。呢单嘢其实系点讲啊？系呢个你觉得系发梦啦，即系而家呢一刻系好醒嘅，即系你挣扎嗰时候，你觉得系梦未醒啊，定系你个人喐唔到？ 我觉得半梦半醒，我系成个人喐唔到咯。 即系已经醒咗个知觉噶啦。 因为我系见到周围系。Exactly 系我瞓之前嗰个环境嚟嘅，即系喺周围嘅环境。 咁即系离魂啊？可唔可以咁讲？ 我觉得系咯，因为我成日都 出咗体啊， 我都成日发呢啲类似嘅梦噶。 即系个魂魄 扯出咗嚟， 似系咯。 但系每一次系咪有啲咁嘅朋友同你一齐 倾 偈啊， 或 者做啲嘢啊，或者系去玩啊咁？ 有啊有啊， 每一次都系咁系咪？ 好多时都系。我仲有一个咧，就系去 camp 嘅有一次。 我冇讲晒，但 系 去 camp 啊，唔好意思啊，耷咗你想听啊嘛，我知晏啲咯，冇嗱咁我讲埋先。我想问翻呢单嘢先啦，吓呢个问题先啦嘛。咁喂。沙律，咁我想知道你当时你好多啲咁嘅经历啦，咁呢个当时你系点啊？即系话系， 我系觉得自己系醒咗，其实 醒咗， 因为我系我真系望到周围个嗰个景色系同我瞓之前系一模一样，就摆设无论所有都系一 样。我想问你系咪好多次经历里边？ 系啊，都系好，都系擘大，即系我喺个半梦半醒嘅时候擘大眼，都系见到周围嘅环境嘅。 咁唔係，我想知道係咪每一次都係有人物或者唔識嘅人，通常都唔識嘅人同你去交流啊，或者去玩啊， 七成有七成係咁。 咁其實應該照道理，我估啫，嗱唔敢肯定啊，因為我唔係你，都冇 check 啦。我估咧，你係陰身之餘咧，你係通過啲靈界朋友通得好犀利啦。咁應該或有可能係帶你去。周围玩啊，即系同佢即系感觉啊，即系 contact 得好，个感应好强，系啦，咁有可能会直情咧，你喺瞓觉时都直情带咗你出嚟， 我都试过， 你都试过啊？系啊，你嗰个点啊？即系 我咧瞓觉咧，我会梦游啊， 梦游。 咁咧，我又系好似佢咁嘅，瞓同唔瞓之间咧，会见到啲嘢，见到身边啲嘢嘅。即系譬如我瞓喺度，我望到间房周围啲嘢。咁咧有阵时咧，我会见到譬如幅墙啦，譬如啲摆设啦，有嘢喺度喐紧嘅。 吓， 即系咧好似咧，佢喺度 自己自我喐， 个空间好似喺度流，喺度转紧咁啊！我唔识讲，即系系咯。即系好似变，明明我间房 会唔会系一个柜喺度扭曲咁样，会唔会扭曲啊？ 类似，即系 变形啊？会唔会系咁？ 系啊，即系佢又有啲唔同颜色咁样喺度扭曲，好似想变又唔变，又即系不断咁样，好似变第二度，又即系好似变咗第二间房，变咗第二度。 嗱呢样嘢咧，喺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啫，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临瞓嗰时咧都可以见到嘅，即系有机会见到呢啲嘢。譬如话熄咗灯唔系好光嘅，即系睇唔到嘢乜就，跟住后来就会清少少啦，见到一啲嘢啦。但系佢会变颜色或者会佢啲颜色唔系佢嗰个颜色咧，因为好黑，有可能变佢。你会佢随着望住佢会变咗一啲黄黄地啊，变咗点啊，跟住好似有啲光啊，跟住又好似唔系光啊，跟住佢又会喐啊，好似波浪啊，或者点喐啊，系咪咁啊？我细个都见过好多嘅， 唔知咩嚟嘅。 系啊，呢个我 佢直头好似变咗第二个地方 嘅。系啦，呢个都系局限喺呢、這个十岁或者我十几岁都见过下， 咁系同灵异有冇关系嘅咧？ 要揾眼科医生咯。 我睇医生， 眼科有冇解释啊？ 咩瞓专科嚟嘅，都搞唔同佢讲完之后，佢答唔到我。 应该答唔到，因为佢冇呢个体验，亦都冇人攞呢个做临床。 因为我系会起身做好多唔同嘅动作噶嘛。 吓，你都梦游啊？梦游啊？就系你睇个嘢。 唔系，佢会令到我起身噶。 系啊， 系啊，会弹。 即系我会望到一啲嘢，譬如我望到只我屋企只猫想跳落街。咁我会弹起身。 冇呢件事嘅，其实 冇噶。 真实冇跳落街呢件事。 冇嘅。 系。 跟住我又会发梦咧，抱住我家姐个仔又企起身。跟住我又会唔知揿。我做啲複雜啲嘢，会开窗帘啊，喺度揿啲掣啊，会做好多嘢噶。 咁近期啦，近期你就嗱，我想问下你啦，近期你又爆下你啲嘢先啦。近期你又报名就谂住拜师噶， 系啊， 拜边个我啊嘛， 系啊。 咁我想知道你近期都有去下我个坛馆嘅馆口嗰度咧拜下师公，饮下符水，有冇改善啊？对你呢个症状 啊？我啲感应开咗，我觉得 系咩意思啊？开咗 有啲。 有啲好古，即系好特别嘅感应咧。 系啊，咁嗱呢样呢样感应咧，就咧我哋咧咪后或者转头咧，休息时间咧就可以再讲下啦，好嘛？ 好。 咁咧就我都想讲翻阿沙力头先嗰单嘢啦，系啦。咁你而家仲有系咪都系同呢啲咁嘅嘢发梦都继续系走出嚟啊？个魂魄咁。 我啱啱我之前咪喺你度求咗度平安符嘅，咁咧求咗平安符之后咧，有两个月咧就冇呢啲梦嘅。咁咧最近咧又开始又发翻呢啲咁样嘅梦。 咦，咁啊大镬，咪即系话我哋啲嘢漏？ 唔系开头大嗰阵时咧，系会 V 晕晕嘅， 系啦， 瞓觉咧会有个磁场干扰嘅。 开头佢我反而冇， 我一大嗰几日咧就好似喺度喺度骚扰我嘅， 系， 即系我 feel 到系好似喺度抗衡咁样，喺度 V 晕晕 V 晕晕咁，我瞓咧喺度有啲耳鸣啊，跟住咧个头有啲唔知点咁咧，好似压埋嚟嘅，好似 有能量咁样， 系有能量埋嚟嘅，跟住戴多几日之后你冇咗啦，冇，跟住好瞓啦。 系嗱，呢个咧就系抗衡啦，即系个平安符嘅抗衡，你一定要继续戴住佢啦。咁啊，抗衡咗你本身有啲嘢啊。咁因为我冇帮你哋做咗啲咩清除身体任何嘢嘅法事啊，咁就系因为你哋当时系善信嘅，求请个平安符戴咁样。我都同你讲咗，戴咗有可能会唔舒服噶，但你继续戴啊，佢会慢慢会将你之前唔好嘅嘢尽量逼走咁样。咁你咧就变咗调翻转头，两个月 OK 嘅，冇离魂嘅，跟住最近就离翻咯。 系啊， 离翻激唔激情啊？激唔激情？ 其实就唔系好。即系点讲咧，唔系好激动嘅嗰个梦，咁其实我就系听到，即系我日光日白，瞓紧晏觉咁样，就会听到人敲门，咁间屋系冇人嘅，但都系半梦半醒嘅状态。咁咧有一次咧，就敲完之后咧，就真系有人开门啦。 屋企人嚟嘅。 唔系，开咗门咧，我就见到一个着住工人裤、好高嘅人。企咗喺门口， 男人嚟嘅， 佢高过道门嘅， 高 过 道 门 睇唔到个头嘅，因为个头就直情系上咗道门上边嘅。 嗱、okay. ，我咧同你，我同你讲啦，即系你哋两个咧，我话你个屋企咧，嗰阵时你上嚟咧，我话你屋企系，你哋屋企系有嘢嘅，咁至于而家都未清理啦，当然我未 check 啦。肯定是有嘢嘅，咁系咪跟人咧，定系跟间屋咧？我未 check 都未知啦，系咪？好啦，但系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咁我转个头翻嚟嘅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唔好行开啊！